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头先讲过就系个 confinement 嘅问题啦。喂，有乜嘢嘅物质可以做成一个容器，可以装得住呢啲电浆体啊？ 嗯， 啊，成过千万度嘅电浆体啊，咁所以其实系冇嘅。 嗯， 所以佢谂到方法就咩咧？就系用磁场。magnetic field。 哦， 就系用个磁场，因为佢带电嘅。 系。 咁我哋就可以制造一个好强大嘅磁场咧，嚟去进行一个 confinement。呢个咧就叫 magnetic confinement 嘅概念。 哦。 咁已经系提出咗好耐噶啦，五十年代啲人都知道噶啦。咁但系技术上系好艰难嘅。咁直到咧后嚟咧六七十年代咧，佢先至建立根据呢个概念嘅，好叻嘅，其实都系啲苏联嘅科学家谂出嚟先，就叫做托卡马克啦。 系。 叫 tokamak。tokamak 咧其实都系俄罗斯话嚟嘅。佢就系做出嚟嗰个咧，就系我哋背后嗰个公仔啦。你讲咁耐嘅个几钟咧，出啲可以解释我哋背后公仔。呢、个就系一个 tokamak 嘅内脏嘅写真。 系 tokamak 其实咧，佢嗰个形状好简单啫，就系、我哋大陆台湾叫甜甜圈嘅、我哋香港叫咩啊？又考下两位啦。 冻粒咯， 冻粒咯。啊都好叻喎 ，Thomas 竟然都俾你估到喎， 冻粒 真系香港人，你试下喺街度问一个人咧，咩叫甜甜圈啊？佢唔识嘅应该，你识唔识啊？ 唔知 你唔识咧，咪就系、因为我哋香港勾风俾雨影响得太紧要咧，成日就逆音，逆音就懒得逆意，所以咪 donut 咪 donut 咯，系嘛？咁所以咧，其实成个 tokamak 咧，就系一个 donut 咁嘅形状，我哋咧俗语咧，即系喺托扑学入面咧就叫 torus。Torus，咁佢呢个喺个 torus 度咧，利用强大嘅电流咧，就制造一个强大嘅磁场，就利用呢个磁场咧，就进行一个咁样嘅规范或者约束，就喺当然我哋亦都要制造一啲好高温嘅电浆体啦、或者等离子体啦，就然后诱发佢咧，就进行呢个核聚变，呢个基本概念啦。 原理上啲磁场系咪真系封住啲等离子啊？ 其實是封不實的，其實是有 leakage 的，一定有 leakage 的，即是有漏的，但是不要緊，它漏得來而剩下那些都能夠規範就可以了、你不是說要滴水不漏、但是你漏得來你都能夠逼到它能夠進行這個反應、這個是 tokamak 的什麼、tokamak 其實在世界上都建造過很多個了、但其實是的難度，技術難度非常之高，亦都是很花費錢的、現在呢就應該最勁的 tokamak 呢，而家就係2013年先開始製造呢，係一個國際嘅合作計劃，就包括有歐盟啦、美國啦、中國啦、日本啦、俄羅斯啦、南韓啦、印度啦，呢一紮國家呢係要科錢，就起呢一個叫做 ITER， 咁全名叫做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就 ITER。 記住呢，順便講一講呢個 thermonuclear 就咁解啦，因為呢其實核裂變呢係唔需要之前係一個好高溫嘅。嗰、個原子彈抌落廣島長崎嗰個呢，其實根本入面係凍冰冰嘅啫。係咪我都講過啦，係兩嚿嘅油、半球形嘅。咁、只要佢用個炸藥一炸，令到佢兩個砰一聲大力咁樣碰埋，佢自然就會有連鎖反應，佢自然就會有呢個核裂變，就會爆炸變咗原子彈。咁、所以呢嗰啲叫冷核武器。不過我哋從來唔用呢個名嘅。因為其實佢冷呢就相對於咩，就輕彈啦。氢弹咧，其实佢要佢真系有呢个核聚变咧，佢系要非常之高温高压啊嘛。所以你知唔知氢弹嘅弱引系咩啊？ 核弹 冇，即唔系就是、核弹唔准确，佢、都系当然核弹啦，就系原子弹啦，即系 atomic bomb，、就系 hydrogen bomb 嘅弱引嚟嘅，劲唔劲啊？系嘛？佢、就系要利用原子弹嘅爆炸嚟、去制造嗰种高温高压，而去点着呢一个核融合嘅火焰啦，所谓啦、即系我哋叫做像咩啦吓，隐喻叫火焰啦。咁但系所以点解我哋叫做热核武器咧、其实 thermonuclear weapon 咧，其实就系讲氢弹吓，原子弹唔叫热核武器，氢弹叫热核，佢个热咧 thermal 嘅热字咧就系咁嚟嘅，因为佢要点着佢咧系要系一个非常之高温嘅、所以而家呢个叫 ITER 咧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就系、其實好早已經提出㗎喇，我睇返啲資料1985年已經提出，咁、但係卒之呢原來係兩年前先至正式興建，2013年，咁、樣呢預計就會2019年4年後先至會完成。 但係其實呢佢而家已經超支咗呢比原先嘅預計呢，所以同我哋嘅高鐵呢，我哋高鐵就有排都爬唔上。 係。 佢已經超支咗三倍。 哇。 超支咗三倍係超過140億美元啦，而家嘅造價都美元喎，有排喎。咁樣呢預計呢佢會喺2027年呢先至全面運作。但係佢都仲係 experimental 咗喎，唔好忘記佢個名係嗰個 E 字就係 experimental， 都係實驗性嘅。所以點解啲人話根本你要等佢解決我哋全球暖化嘅問題呢，我哋死咗好耐啦。因為佢起碼差唔多真嘅實驗要三四十年之後，最樂觀都三十年，一般都認為四十年，係咪？咁呢而且呢即係如果按照而家嗰個計劃呢，如果佢真係2027年全面運行係成功呢，佢哋會再做一個係叫做初步模擬商業營運嘅一個原型 prototype， 咁、另一個名字叫 demo， 咁呢個就簡單啦，係 demonstration 咁解啦 ,demo， 可能佢又作啲英文字喺後面嘅就係、是、demo。咁樣即係講到2030年先至係有一個咁嘅 demo， 咁你話係咪講緊2040年先至真係咩呀即係運作呢咁樣。咁但其實呢核融合呢有另外一個設計呢，最近又引起好多人關注。呢、這個設計理論上唔係新嘅。其實同 Tokamak 嗰個設計呢差唔多同一時間提出。佢有佢個優點，但原來技術困難亦都好大。咁後嚟就好多人放棄咗。但最近呢又有人救市重提喎。咁呢個呢就叫做仿星器。個名都勁下。模仿即係一個行星叫做 Stellarator。咁個 Stellarator 呢當然佢技術性嘅嘢好複雜啊，我睇完都唔係好明啦，但係我就攞佢個最即係精彩嘅地方啦，原來佢同 Tokamak 嗰個原理主要分別喺邊度呢，佢就係話 Tokamak 呢佢就係爭取高溫高壓呢，其實佢嗰個高壓唔係，佢應該嗰個 Lossing Criteria 頭先都講錯咗，其實係講個密度 density， 即係話 density confinement density 乘以嗰個 confinement temperature 乘以嗰個 confinement time 三個乘埋一定唔能夠低過某個數值，如果唔係你都唔使諗啦。好啦，咁叫做 Lawson Criteria 嘛。咁但係呢原來喺呢三個 Triple Product 入面呢係有識咗走盞嘅。喺 Tokamak 嘅設計呢其實佢就係、是希望嗰個密度呢係要夠高。咁就相對呢嗰、那個約束規範嘅時間呢就唔使咁高。但係仿星器呢佢嗰、那個思路呢就有少唔同啦。佢就話我情願犧牲個密度。即係我唔追求咁高嘅 density， 個 plasma density 啊。但係呢我就希望能夠提升或者即係延長呢嗰個 confinement time。係咪咁都一樣可以達到個效果嘅、哦。即係佢能夠出現呢個核聚變啊呢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就係 Stellarator 同 Tokamak 呢個主要設計呢嗰個思路唔同。咁 Stellarator 呢其實頭先講過啦，就已經即係基本上係輸咗俾 Tokamak 㗎喺過去幾十年，但係最近呢十年八載或者呢幾年呢又死灰復燃含於翻生。咁因為有啲人又諗到一啲方法可能呢係令到佢更加有效。所以呢如果大家上網，其實呢個呢係一個網友彈俾我㗎，我坦白講我之前未聽過㗎。咁但係佢彈咗俾我，我第一時間上網一 check 啦。咁原來就係呢喺德國提出一個叫做 Wendelstein X7嘅一個機器。Wendelstein 呢就 W-E-N-D-E-L 就 Wendel 啦 ,Stein 啦，你知啦，即係德國好多都 Stein 啦，就 Einstein 嗰個 Stein 啦，就 S-T-E-I-N。個 Wendelstein 呢個名，然後呢大草 X-7 咁啊，佢呢個就係一個又係一個 prototype 嚟㗎，就係研究就係仿星器嘅一種 ,Stellarator 一種。咁樣呢而家呢佢哋即係有啲人係寄予厚望，就可能呢喺某一程度上係優勝過 Tokamak 都唔定，其實唔知嘅。但佢個設計好得意喎，其實佢都係一個圓形嘅，即係類似 Taurus， 但係 Taurus 呢就真係成個 donut 咁樣啦，圓淡淡好似個水泡啦，或者好似個水泡咁樣。但係佢呢就唔係㗎，佢係一個多角形啊 ,polygonal 嘅。原來佢每一節呢都係直嘅。但係佢一節大概可能係六角形至八角形啊咁樣。但係佢一節直嘅同一節直嘅之間呢，佢又會好似嗰啲柳麻花嗰啲脆麻花有冇食過啊，嗰啲扭一扭嘅好得意嘅。係佢嘅設計你上網睇到㗎喇，其實維基乜都有啊，係咪 原理係咪都係嗰啲磁場， 都係用磁場大用磁場㗎冇錯啦。但係佢產生嗰個磁場呢，即係嗰個嘅形狀呢就同 Tokamak 產生嘅唔同，佢達到唔同嘅效果。咁佢就係一節一節係直嘅，但係一節同一節之間呢佢係扭咗一扭嘅，扭咗180度咁樣嘅。咁呢個就係仿星器嗰個基本嘅構思。咁而家好多人呢就對呢個 Wendelstein 呢就寄予厚望。咁其中呢其實點解嗰位朋友又即係 send 俾我呢有好多 即係大家傳來傳去啦，即係話好巴閉啦。咁我又要講講呢樣嘢咧。其實另外一個網友 send 俾我嘅咧，就唔係核融合嘅，就係核聚變嘅，就係講第四代嘅，翻翻去嗰個核裂變啦。咁原來因為喺2010年啊，五年前咧，阿 Bill Gates 啊，曾經喺一個 TED Talk 啊，大家聽過啦 ，TED 啊。大草 TED 啊，好出名㗎，喺網上 YouTube 成日都睇㗎、即係請嗰啲名人啊，哇嚟講一啲好精警嘅嘢嘛，係好似限係20分鐘㗎咋嘛，不能夠超過20分鐘。咁但係 Bill Gates 呢，有一次 TED Talk 入面呢，就大讚呢、這個就叫做咩呢，叫 Traveling Wave Reactor TWR。原來都，但係呢個就唔係核聚變啊，係核裂變嘅一種，都係屬於呢個所謂第四代嘅核子反應堆嘅其中一個設計嚟嘅。咁咧，於是有好多人咧又好興奮咁樣傳來傳去啦。咁但係我再睇一層咧，就係話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得個齋噏，即係到而家都未有一個正式係可以正式運作嘅嚇。咁即係第四代嗰度其實係有好多㗎，我都冇咁多時間講啦。佢個設計好多種嘅，一種叫超高温反應堆，一種叫超臨界水反應堆，一種咧就熔岩反應堆嚇 （molten salt）， 一種咧就氣冷快速反應堆，一種就鈉冷鈉咧就係 sodium 啊，用 sodium 嚟冷卻嘅快速反應堆諸如此類。其實你上網，我哋上維基好易啊，你睇呢個 nuclear reactor type 或者 design， 其實佢列曬出嚟嘅有幾十種嘅核子反應堆。即係講核裂變咗吓、就係所以呢個第四代都係好複雜，但係到而家都係做緊啦吓。 個問題係連睇維基都睇唔明咁有時。 咁係啊係啊，即係維基有時都好深㗎吓。咁我都係明啲唔明啲啦、好啦，講核聚變呢，其實講佢嘅好快脆講講佢嘅燃料啦。其實佢需要嘅燃料呢就唔使講，頭先我講係氫㗎嘛，氫。但係就唔係普通嘅氫，因為普通嘅氫呢根本就唔使諗啦，喺地球上面呢你做唔到㗎，真係。佢主要呢而家我哋係用氫嘅同位數。咁氫呢最少有兩種同位數啦，嗱頭先我講過，其實氫宇宙入面最簡單的元素就係一粒質子，就係、是、個原子核啦，外圍一粒電子。但原來佢有個同位數呢，嗰、那個原子核入面呢係多咗粒中子嘅、當然佢唔能夠多粒質子啦，多粒質子就唔係氫啦，係咪、已經變咗第二種元素啦，但係佢多粒中子，於是個原子量就突然間 double 咗喇喎。嗱呢一種呢我哋就叫做氘，個即係中文嘅讀音叫做氘啦，英文叫做Deuterium, D-E-U-T-E-R-I-U-M。Deuterium 呢其實佢寫法好得意嘅。就係、我哋氣體嘅氣字啦、即係嗰個氣字頭啦、下面兩棟嘅啫。 我讀個介字添。 係啦，佢唔係讀個介字嘅，我查過叫氘。咁呢個 Deuterium 呢喺地球上面係有嘅，但係就微量、就要喺海水度呢可以提煉嘅、因為海水就大把氫啦，係咪二氫一害㗎嘛、但係其中有啲即係部分嘅氫係好微量㗎、就係呢個 deuterium 嚟㗎、我哋叫重氫、其實一般佢叫重氫都唔叫氘㗎啦，咁但係有另外有一種同位數重勁、一粒質子但係兩粒中子、所以佢個原子量呢係 triple 三倍、但原子序都係一啦，因為原子序就跟質子數㗎嘛，咁呢、一種呢又係氣字頭喎，下面就三棟，咁係讀咩呢？ 穿 叫做穿、 今次 撞啱佢三棟啊，三棟讀咩？ 就 係穿囉，係咪？好啦，咁呢個就叫穿，英文呢就叫 tritium， tritium 呢就 tri， 然後呢就 tium， 咁、但 tritium 呢其實就係比較更加少嘅，喺地球上揾唔到，咁、就要用咩呢？就要喺核子反應堆度用中子，一般呢就撞擊一種元素叫做鋰，鋰大家好而家成日都有啦，嗰啲電池啊、即係 lithium 啊、或者叫鋰電池啦、lithium， 咁都可以獲到呢種嘅穿嘅。但其實最好嘅原料呢都唔係呢兩種，反而就叫氦三，最好就係 helium 啊呢種元素，即係本來佢個產品就係氦四啦，就係、兩質兩中啦、但係如果你能夠搵到氦嘅一種同位數氦三呢，就係點呀，兩質一中、兩粒質子一粒中子。但係 helium 喺地球上面嘅存量極少極少，所以曾經呢有啲人呢就突發奇想，妙想天開，就話去木星或者土星嘅大氣層嚟去開採呢啲 helium 3嚟去作為呢個燃料嘅咁、但係而家當然係遠遠超越我哋嗰、那個即係能力啦，係咪我哋嘅太空飛行都冇咁嘅能力啦，係咪咁所以呢點解核聚變到而家呢都仲係似乎空中流角，最少最少都係幾十年之後嘅事，所以話喺對抗全球暖化嘅道路上呢，我哋暫時都係唔好諗佢轉啦、情願諗太陽能啊、風能啊咁樣啦、好咁今日時間又到喎，好嘛，好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